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程建性格要强，刚想说翻盘再来，一转头看到程元一脑门子细汗，他顿时一惊，伸手去抚他的额头。 怎么回事？ 池小池往后一躲，小声说， 可能是吃的有点撑，我胃不大舒服。 程建立即忘了游戏的事儿。 看看你这点出息啊，我去给你拿点药。 我没事儿，我躺会儿就行。 程建还是不放心，把池小池扶到床上，说是去给他拿点消食片，旋即就推门离开。估计着程建这会儿已经到楼下了，池小池起身冲进厕所，剧烈呕吐起来。061声音一变， 池先生。 池小池根本就腾不出嘴来回答他，吐得脸色煞白，胃部像是一只被人抽拉到反面的手套，翻江倒海，一抽一抽的痉挛抽动。等到能喘过气，池小池第一句话就是表达惋惜， 好不容易吃的全吐了。 061有点手足无措，实际上他根本用不着手把手帮池小池代打，只要用病毒侵入游戏系统，哪怕池小池用脚趾头打，他都能给池小池刷出个百万高分。但是他想做个实验，事实证明他判断的没错，池小池有肢体接触障碍，但061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。难怪这几天池小池像被十字泼孙二娘似的，动不动就把杨白华麻翻，甚至不惜耗费好感值。吐干净后，池小池拿水漱了漱口，靠在洗手池边缓神。 对不起。 没事儿，我看厨房里还有点糯米粉和米酒，半夜我再去给自己加个餐，做个酒酿小圆子。 饶是知道池小池现在不舒服，061闻言仍是有些忍俊不禁。 不是这个问题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 只是碰碰手而已就吐到胃痉挛，明显是心理问题。池小池轻描淡写， 老毛病了。 你走秀拍戏难免会和别人有肢体接触的， 更何况还有吻戏床戏一类。嘿，池小池还挺自豪的， 吐一吐就习惯了，没事，我一般能撑到转场。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 池小池抬头看镜中的成员，眼睛里透着薄薄的一层水雾，特招人疼。但池小池万事不在乎的表情把这种可怜可爱冲淡了不少。他走出洗手间，没找着烟，就摸出一盒巧克力 Pocky 出来，叼了一根衔在嘴里。 你除了跟我念书还负责心理疏导啊？ 这就是不愿意说了。抱歉，以后我尽量给你挑一些不和攻略对象情感太深的世界线。 池小池发自内心的赞美。 你真可爱。 好好好，可爱就可爱吧。 哼，为了安慰池小池，061说， 我存了刚才那段游戏的实况录像。 池小池立即来了精神，摩拳擦掌道， 快发给我。 061想，你要是发给程建被打了，我可管不了啊。然后他老老实实地把录像打包发送到池小池的手机和终端光脑里，一式两份。池小池开机，杨白华发来的90多条微信消息和拨来的30多个电话全部被他无视，在滴滴滴的恼人提示音中保存了录像。他开心地看了一遍。 这是我个人的一小 不，却是手残人士前进的一大步。等我回到现实，把这个录像拷给我。 嗯？做什么？ 我想把这段视频做成光盘，等我去给楼哥扫墓的时候，让他看看。有你带着我，现在我不是手残了。 池小池这人怪得很，遇事时理智无比，一步步算计布局，但是偶尔又流露出一些执着的孩子气。林流妖很珍惜这份执着。池小池可能是他走过100个世界唯一有可能回到现世的第一人。池小池就这么在家里住了下来，该吃吃该喝喝，偶尔上微博跟自己的粉丝互动，发一点写歌的日常和自弹自唱的小视频。以前成员从来不在微博上露脸，用池小池的话来说，这简直和守着金矿啃馒头一样浪费。他 po 了一段自己弹吉他的视频上去，第二天起来涨了2000多粉，而且还在持续上涨中。 妈呀，楼主这么可爱的吗？ 求嫁或者求女装。 楼上什么取向？ 我以前一直以为成员是靠才华吃饭，现在你告诉我其实可以靠脸。狗头，再见。 池小池挑着几条留言回复了一下，继续不定时发他的写歌日常。不过自从他露脸后，他的微博下就多了一大堆各种排队型求照片的。池小池对零六幺说， 很多人嘴上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，可没有好看的皮囊，谁愿意花时间去了解有趣的灵魂啊？ 林流妖觉得这话有点没道理。他当初接收池小池的时候，也不知道池小池长什么样子，还不是觉得他蛮有意思，才会去找023搜关于他的消息。但林流妖看着池小池蹭蹭往上涨的粉丝数，觉得自己的话也没有什么说服力，哼，他索性闭嘴了。某天，池小池下楼来拿水果，听程妈妈在客厅里兴高采烈地跟老姐妹打电话。 哎呀，分了分了，真分了。那姓杨的小伙子，我瞧着他总是不顺。哎呀，我也不是看不起穷人，老程他爸现在不还在养鱼？可门当户对这四个字啊，真不是随便讲讲的。小袁跟杨白华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何必非要凑一对呢？ 池小池笑笑，他悄悄折回房间，不打扰程妈妈恨不得满世界撒花的喜悦。但杨白华并不想跟程元断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感情基础摆在那里，不是说没就没的。杨白华发现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程元，只能各种视奸程元微博。每当成员发表新微博时，他都要暗搓搓地点个赞，同时不断发出信息示好，问成员有没有消气。没了成员做饭，没了成员的细心照料，没了随时随地响起的钢琴声与歌声，杨白华忽然发现他的整个生活都不对劲了。工作时浑浑噩噩，时常有一只小成员跳出来兴风作浪，让他精力无法集中，前前后后出了不少错，还被主管拉出去骂了一通。一开始杨白华还是有自信的，成员不过是一时赌气，他那么爱自己一定会回来的。然而一周过去了，半个月过去了，勉勉强强挨到20多天，杨白华终于受不住了。 怎么还没回来？难道他是被家人扣住了出不来？ 杨白华受不住，闭上眼就是成员，受不住去猜测那无穷无尽的可能。可成员住在父母的别墅里，各项保全设施绝对对得起那每年高昂的物业费。成员本人又是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给他一架钢琴，他能一个月不出门。杨白华一咬牙去找了程建。程建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杨白华堵住，听完他的来意，程建 用看无机物的表情打量了杨白华一番。 想要小圆回去。 程建和程圆的气质虽是天差地别，五官却有些相似。被这张脸这样鄙夷地瞧着，杨白华的心里格外难受不安。他提起一口气， 我会对小川好，我 哼，跟你父母说清楚你跟小圆的事情，我让小圆考虑考虑。 杨白华刚提起的一口气噎在了喉咙里。 怎么，不是说会对小圆好吗？ 程建气场太足，面对他杨白华难免磕巴。 小程答应说会给我一段时间让我处理这件事，他会和我共同面对。 哼，程建很想说给你骂个大肘子，但现在他已经不想骂杨白华了，省下这点口水做什么不好呀？他一摊手道： 现在时间不是很充裕吗？去吧，什么时候处理好什么时候再来找我，不过下次来记得预约，别窜出来拦我车，撞死了算谁的。 他没再给杨白华逼逼的机会，一脚油门踩出去。哼，只恨这车子用了环保系统，没法喷杨白华一脸尾气，深以为憾呢。